嗱，咁啊真係要講到科幻啲㗎啦，咁啊日劇都有科幻咁鬼，咁都算係啊，呢個應該。咁但係咧，佢就唔係啲咩大台嘢嚟嘅，啲細台度做嘅啫嚇。咁啊揾嚟嘅演員咧，亦唔係啲咩大明星嚇。咁啊，講一個劇名先啦，叫做咩話？ 結婚對象靠抽選啊，有一個譯名叫，有一個譯法叫做係啦。 我以為靠抽水啫，咁啊。咁咧呢個劇名咧已經係唔吸引㗎啦，你睇到真係睇咩古仔嚟㗎咁樣。但係你睇下個簡介咧，佢竟然係一個科幻故事嚟嘅。 嗯。 咩科幻故事咧？就屬於嗰啲國定殺六日嗰只嚇殺人㗎。咁啊唔係，佢都係而咗咧一個方案一個法案出嚟，就要嗰啲人即係執行啊。咁係咩嚟嘅咧？咁樣咁佢就係講話佢哋啲政府咧。其实系话要对付呢、這个咩少子化，少子其实佢成个系讲少子老年化喎，反而系 系啊， 哦， 咁系咩嘅一件事呢？其实即系话咧，而家出生率下降嗰个问题，其实系讲紧咁咁佢咧就话咧，整个法案咧就话要强制啲人结婚。咁、 嗯、 但系其实我唔知啊，咁有咩用？你强制啲人生仔啊，用咗佢结婚，佢都唔生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原来啊，佢就其实话咧，呢个系烟幕嚟嘅，就系为咗咧掩饰嗰时嘅。嗰啲政府咧就是、有人貪污啊嘅一個醜聞，咁啊就話咧佢哋要執行呢樣嘢，其實要嚟聲東擊西，咦咁似某啲國家嘅做法？ 唔止啊，我哋身處嘅城市都有時都有啲嘢似噶。 係啦，咁呢套劇都睇怕幾難喺香港或內地上映啊，係啦。 係啊。 咁啊咁好，咁佢就揾咗一個女嘅即係政治家咧，就嚟即係走馬上任啊，就話你就要。推行呢一個咁嘅嘢啦，咦？咁啊，即係葉劉要推23条，即係當年，即係差唔多啦，係咯。 係。 咁佢就其實佢就唔想嘅，同埋其實佢自己亦唔係真係咁贊成呢一個法案。咁但係咧，佢就因為冇辦法，因為佢係一個政治家啊嘛，其實佢就冇自己立場嘅咁。佢就結果就即係真係要做啦，咁同埋即時要推行喎，即係佢冇亦都唔需要去通過嘅喎，好奇怪嘅喎。系 啊， 佢话执行咗，执行噶啦。 啊，都几 似喎。结果咧，冇错噶，所以呢套剧香港嘅朋友要睇噶，系啊，好特别。咁啊就，但系呢件法案就系同结婚系有关系嘅。咁佢点嘅咧？咁佢就话系会安排咧，每一个喺佢自己嘅区域啦，例如你喺东京咁喺东京咯，你喺边度喺边度咯咁。咁啊就喺翻同区咧，就其实随机嘅啫，佢冇话咩原因嘅，即系喺呢个25岁到39岁。之間即係嘅未婚嘅人咧，咁就要即係 random 咁去相睇。咁咧佢話咧，你只有3次嘅機會。咁如果你睇到第三個你都唔啱嘅話咧，即係唔結婚嘅話咧，咁佢就會有懲罰性嘅。咁啊點嘅咧？咁其實好奇怪嘅。佢話會調派你做一啲咩話？佢話係對呢個恐怖分子嘅呢啲後援嘅工作。咁其實都唔係好知係咩嚟嘅，即係可能會派啲軍部啊，定唔知咩？做嘢，咁但係佢又話咧，又有啲例如如果你係醫務人員咧，就可能有啲唔同嘅處理，咁就可能會調你去啲偏遠啲嘅地方咯，咁樣，即係總之都係一啲懲罰性嘅嘢嚟嘅。 係啊，喺日本嚟講呢樣嘢好緊要啊，流放喺佢哋嘅定義啊，其實將你掟由大城市掟去一個偏遠地區嗰度工作係一種懲罰嚟㗎嘛， 即係洗水塘 嘅。係啊，係啊，係啊，嗰種咯。 咁佢呢度咧就牽涉咗幾個即係主角嘅角色，咁其實佢一開場就倒序嘅，佢就喺一個咁嘅即係見面會，佢唔係一對一喺度見喎，其實佢係一棚人啊，即係 speed dating 啊，或者唔知啦即係佢 係啊 嗰啲見合啦叫做。 嗰度直情好似入到個市場咁樣坐低咁樣嘅嗰個環境 係。考試嘅市場啊，唔係嗰啲係考試咁。 係考試佢嘅場地。 咁佢就。嗰班主角咧就已經離題嘅一開頭，咁但係其實就唔識嘅，互相都唔識嘅。咁但係個男主角咧，佢就話咧：，哇，點解有啲即係個樣都唔差嘅男女嘅咧？咁其實嗰兩個就係仲要係唔止唔差，仲要係啲家庭背景都唔錯嘅。咁而嗰兩個男女就好怪嘅，佢後屘就倒敍翻轉頭咧，佢話佢哋原本應該係結婚嘅， 係 佢兩個應該會結婚嘅。咁但係個男咧就因為佢唔想同佢結婚，只不過就咁樣。咁、那個女就話：，如果我哋唔結婚，就會俾人哋亂咁。即係求緊個人㗎咯喎，咁但係總之個男嘅好堅決唔同結婚咁，咁佢兩個都係嗰啲比較出身比較好嘅嗰啲，即係有啲家族嘅啲咁嘅嘢嘅，咁好 似男嘅就係做廣告， 兩個都 做廣告嘅高層咯，創作嗰啲，但女嗰個就其實佢好似係讀音，本身個工作就係喺電台嗰度做啲接待員啊，同埋 處理嗰啲來信啊咁樣嗰啲嘅，但係佢本身屋企咧其實都係有錢嘅，係啦，咁就都係讀完音樂跟住之後出嚟嗰種嚟嘅，佢就係啦。 即總之自細又話係校花咁嗰啲啦嚇，咁咁但係當佢演嗰個就係咪真係咁正就你睇啦嗱，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個《視線隊》啊？佢就係《視線隊》入邊粉紅色嗰個啦，即係嗰個女即係嗰個啦嚇，粉紅戰士啦。咁係咪真係好正咁啊？當然一般啦，咁但係佢呢度就講到佢好正嘅，即係講到咧，啲人見到佢會喎咁樣喎，係啦，咁啊咁啊角色嚟嘅啫呢啲嚇，咁啊咁其實我哋都唔好識嘅啦，其他角色咁啊，唯一就男主角咧，男主角就係做過呢、這個電影少女，即係嗰個新版電影少女個男主角啦。你講下啲名啊，叫咩？我唔記得。 係。 個男主角叫咩名咧？ 係咪嗰個咩宮坂龍咩龍？唔係好識讀嗰個字，龍彦啊，係咪啊？ 嗰系个角色嚟嘅。 哦，咁啊，即系应该系呢个周野村周平啊。 野村周平， 唔系、那个 messenger， 我 send 咗俾你哋写咗啊。 系， 睇翻。 野村周平叫做。 系，咁、那个女个叫咩名？ 高梨林啊。 系啊，咁就系呢两个。咁其他咧、 啊？你即系喂，唔系讲错咗 ，sorry。正话讲嗰个你话喺嗰个出身好好嗰个男嘅，应该叫大木良平，你知啱啊？所以 嗰個男主角啊，即真正嘅男主角。 跟住男主角就野村周平，係啦，個宅男嗰個。 咁嗰個男主角係咩人咧？係啦，佢一個宅男啦，係一個潔癖嘅，又最有潔癖喎。佢話佢係三料嘅喎，話自己最大鑊係。 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單料嘅三料，佢只有潔癖啦，即係話咧，平時啲人同佢握手啊、拍佢膊頭，佢都要都係洗手嘅，就係嗰啲人嚟嘅。咁佢本身又係宅男啦，即係又係啲可能中意打機嘛、睇動漫嗰啲。咁仲埋佢即都屬於係一啲咧，唔受歡迎嘅，即係嗰種嚟嘅。即係佢講嘅就係呢個三樣嘢加埋佢一身，所以佢就話咧，佢注定都唔會結婚嘅啦。咁 係啊， 咁佢又走嚟東京，都係喺啲又係啲鎮度走嚟東京廠嘅一個後生仔。咁佢亦都有兩個嗰啲前輩嘅。咁反而咧，佢有個前輩咧就話：，哇，好事啊！佢又反而啱啱，佢話正喎、啊，話佢啱啱39啊嘛，所以下年就跌出呢度。佢話政府可以同佢求其安排個老婆咧，簡直係對佢嚟講係救咗佢啊！佢覺得係，即係佢有個師兄就咁樣講。咁所以咧，佢就係反映咗呢個法案底下咧，有好多人咧有唔同嘅即係反應啊。係啊，咁其實就好得意，即係我冇諗過咧，佢一個咁嘅題材咧。佢可以發揮到呢一個地步喎，咁當然啦，呢、這個本身都好似係一個小說嚟嘅，佢唔係原創，係、 哦、 有個先有小說叫咩名咧？個原作啫， 叫做緩谷美宇啊， 叫咩？ 緩谷美宇，宇係 識噶啦，係啦， 係 啦， 落 係一個即係總之係一個小說嚟嘅，本身呢個係一個係啦，咁就一個假設一個未即係個佢又唔係未來嘅，因為發生喺2017年嘅，係個古仔講。咁可能個小說寫嗰陣早啲啦，咁就發生一個咁嘅法案，咁你咪當好似國定授日咁囉，即係個政府無端端強制即係逼你去接受一樣咁嘅嘢，咁而呢樣嘢到底對即係佢受影響到嘅人到底有乜嘢嘅即係有乜嘢反應呢？咁佢哋又對佢嘅人生有乜嘢嘅影響呢？咁從中呢係探討咗呢一個而家嘅即係日本即係呢一代嘅人有一啲男女啊，同佢嗰個交友原來有問題啊，呢啲係問題嘅。咁中間當然呢個男主角就縮下縮下啦，咁佢用佢視點講嘅件事。咁中間咧仲另外牽涉咗仲有個女護士嘅，係啊，咁女護士咧佢本來就唔喺東京嘅，但係咧佢聽咗呢、這個有呢個法案之後咧，佢竟然咧就走咗去東京喎。咁之後佢哋話佢係個同區收選啊，咁即係話如果佢編到咧，咁即係佢就會嫁俾一個都係東京嘅人，咁、 哦、 佢就唔知咪咧成日想離開佢自己個鎮啊，係嚇， 唔出奇唔出奇。 咁原來咧有啲人咧就抗拒呢個法案啦，即係好似嗰個有錢女啦嚇。咁、但係有啲人咧就覺得呢個法案反而帶俾佢一個機會，咁 可以獲利啊呢個法案。 唔係，係啦，獲利嘅喎。咁佢特別就特別在呢度咯嚇，即係佢原來唔係人人都覺得咧呢個法案係壞嘅，係啊， 系啲竞争力高嗰啲人唔中意，啲竞争力低嗰啲人就会系想要。 系啊，想利用呢一样嘢，反而等佢可以即系得到佢想得到嘅嘢啦。 系啦，冇错冇错。 咁我哋见佢第二集咧，预告咧就见到佢第一个相体入边系一个肥妹嚟嘅，即系同阿男主角相体。咁男主角亦都佢妈咧就寄咗一条胎俾佢啊，即叫佢用嚟去相体用。咁、 哦、 男主亦都平時咧有寫 blog 咧，就自己作咗一個人物出嚟，佢話佢好想變成佢，咦咁似郭富城嘅， 佢係爭在冇佢想象中嗰條友係周潤發啫嘛。 係，即係唔會係撲西亞字咗嗰個角色。 即係想象中嗰、那個嗰、那個想變成嗰個人係蘇格拉雅治喎，都差唔多㗎啦。形容出嚟有咩好受歡迎啊？去到邊啲人都會中意佢啊？嗰啲係嘛？ 係啊 係 啊 係 啊！ 佢係爭在冇話佢有天才嘅頭腦，中意洗黑板啫，係咯。係，嗰個神探加力量啊嘛。 係啊，冇錯。 佢係冇寫埋咁啫。咁其實咧，你真係唔睇啊，覺得冇咩好睇咯。睇啊，覺得反而呢套劇咧有 point 㗎喎。 是啊， 嗱，佢又唔系用呢个法案去搞啲咩大屠杀，其实佢个设定就似大屠杀嘅，即系佢又系整咗条法案俾你，等你即系好似，其实佢都系有一种咧互相厮杀嘅情况，但系佢就唔系，系一个战场，而一个情场。 系啦， 咁但系情场系如战场噶喎，实质。咁所以其实咧，我睇又觉得佢好有趣，即系佢开咗呢个好特别嘅题材。咁呢個男女攻防戰呢，咁其實都唔俾打仗㗎，即係都係有趣㗎嘛，如果唔係愛情故事就咁多人自己睇啦。咁佢呢個愛情故事呢，仲要講佢哋呢係怪人嚟嘅，個都呢、這個更加有趣。 冇錯， 係 係咪？ 嗯， 佢個都有問題㗎。 男女攻防戰竟然有牽涉到政治嘅層面嘅嘢係嘛？ 係啦，冇錯啦，係咪勁啊？ 嗯， 啊，即係除咗啲宮鬥片可以玩到咁之外呢，啊，原來仲有得咁樣玩嘅嚇， 係啊， 男女攻防戰玩到政治係咪得宮鬥片得先？平時係嘛，仲一定係清裝嘅，唔知點解啊？ 係啊， 係咯，咁竟然咧，佢可以開一個新嘅科幻咁樣嘅，即係呢個 what if 嚟噶嘛，係科幻嚟噶， 係冇錯。 咁佢玩咧，其實啊，原來又可以玩到喎，係咯。 呢個本身呢個古仔咧就零一年嘅。啊 ，sorry， 一零年啊，刚才一零年，一零年，系， 哦，一零年 系， 都耐啊。 咁啊，同埋呢个 讲一七年嘅，即系咁即系未来嚟嘅，佢嗰阵已经系， 系啊系啊 系啊，同埋佢呢个作者似乎都有即系几本呢类型嘅小说咗，即系都系有啲奇怪法案啊之类嗰啲咁样样，之后去玩嘅， 系嘛？都系睇完啲《国定杀戮日》之后启发咗啊。 都 咁唔係嘅，好似日本本身好似本身都 有啲，其實大屠殺都係啦，佢本身都係法案嚟㗎嘛， 仲早啊， 好多啊，入 佢仲早過 興啊呢啲， 咁啊係，即係可能係可能係抄翻日本轉頭添，其實呢個啊《國力收入》啊， 哦， 調轉啫，不過《國力收入》係西片，所以你會即係記得啲咁解啫， 係， 日本就可能一早就有啊呢個類型。 哦，唔係，係支持啲多數都係殺殺殺啫，即係揾啲人嚟殺啦。 多數都係殺殺殺嘅，即係就算你唔係屠殺都，你都係捉啲人去殺啊嘛。即係之前咪玩過個話咩，到咗幾多歲又會死啊嘛，個心唔知裝咗個咩毒藥啊。 啊，係啊，係啊， 係咯，即係總之都係同殺係有關係嘅。咁但係咧，呢個就特別啲，唔係殺佢又冇殺啦，佢仲即係仲要咧，其實對某啲人嚟講咧，佢覺得正添，因為佢可以求其安排一個俾佢，咁佢咪唔使做剩女，或者做即係一個即係咁咯， 咪對啲唔溝女唔溝仔嘅人嚟有著數咯。 咁但係佢唔溝，但係佢想溝嗰班啫。咁有班人其實佢係諗住獨身噶嘛，佢覺得其實點解一定要結婚啫？咁嗰班人咪唔中意咯？點解你逼我要結婚咧？咁同埋佢後面所講就係，如果我唔揀一樣嘅時候，咩嘢叫做要派去同啲恐怖分子對抗，都係咩意思先？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後面一樣好特別嘅設定嚟嘅。 嗯， 系，即系唔结婚就要打系嘛，就大屠杀系嘛， 咪讲嘢死嘅， 即系后边要食鸡系嘛嗰度啊， 可能系啊， 系嘛，派女食鸡系嘛， 嗯， 咁啊唔知啊，咁我谂佢唔会讲到去后边嗰度嘅，咁佢就系前边呢段都已经好得意咯，我觉得，咁虽然演出嘅人咧又冇啲咩大明星，咁但系。啊！睇嗰陣佢又有一定嘅張力嘅喎，最少咧佢開場嗰陣咧就慢咗啲，但係做完嗰開頭啲介紹之後咧，佢開始話喺度公佈嗰塊嗰段，哇！啲緊張程度都 OK 嘅喎，都係啲國定殺戮日咁嘅 feel 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啊，一啲市民一聽到之後，哇！好緊張啊，跟住啲人喺度討論啊，跟住就叫啲 friend 叫佢出嚟，喂，等研究一下呢件事啊，咁你會點樣面對啊？你會點選擇啊？咁嗰啲咁嘅，咁其實幾有趣。 有 有啲人又借最後一刻嚟去搞啲 function 嗰啲嘢，可以搞定曬六日咁樣。 哦、即係嗰、那個成日係啲餐廳，佢咪搞嗰啲聯誼啊嘛。咁佢話有啲人啲、人話喎，即係話。即起碼係自己揾，唔係你求其噏個豬扒俾我。咁話好多人咧，就一刻突然間就出嚟，係咁即係去聯誼啊。 係啦， 聯誼先，唔係結婚。咁你冇聯誼，邊度識到人啫？咁你話喺聯誼活動咧，突然間暴升啊！咁佢都講得幾得意嘅，即係佢成個社會咧，係因為呢件法案到底有咩嘅改變啊？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佢 好嘅捉得呢樣嘢 但係佢公司嗰兩個前輩又喺度借佢過橋啊，約埋佢一齊去，點知就攞佢嚟去做阿陪親，佢係最衰嗰、那個領阿台高佢自己。 咁嘅，因為呢個咧就係佢聯誼嘅其中一個做法嚟嘅，係專登叫第三個或者第四個咧，你要專登揾個咧衰啲嘅去托起啲咩嘛？嗱，咁呢個周星馳教咗你噶啦，睇過《秋香姐》就嚇。 係啦，冇錯啊。 係啦。 啊， 愛回家都有 啊，愛回家都有，唔係啩？ 係。佢個係去攞嘢食嗰度嘅飯堂啊，阿安仔佢哋啊。 哦。叫佢攞啊嘛，等佢哋覺得佢哋靚仔啲，跟住俾多啲佢哋啊。係 啊。 咁其實原來都係一啲戰招嚟嘅，就專登揾個。即係揾個比較差嘅咧，就去托起自己咁啊！ 係好多時都係咁，其實啲女啊先至用得多啊呢啲招啊，就係、是、咧。 啲女平時咧，佢唔係去聯誼啊，佢平時識朋友，佢已經做咗 嘅。冇錯，係啊， 我明㗎嘛。 係啊，所以咧，如果你知道咗呢啲嘢嘅話咧，下次你去聯誼咧，你就唔好介意見到啲豬扒喎。 係。 因為咧，啲豬扒身邊必定有靚女嘅，你 係冇錯。 系， 冇错， 一啲靓女好中意同猪扒做朋友嘅。 嗯，系，系不过你千祈就唔好拣咗啲咧，佢明明系猪扒，但系以为自己系靓女嗰啲，咁就大镬啦。 系叫你拣啲猪扒，即系话你见 唔系唔系唔系啊，唔系啊，我嘅意思系话你小心啲嗰啲，佢以为自己好靓嘅猪扒。 唔系，咁你唔使小心嘅，你唔系盲噶嘛。咁、你見到㗎嘛係咪咁你聯嗰陣就唔識意思唔好即係憑一兩個呢或者憑你出嚟嗰幾個就判斷曬你可以即係再見下嗰啲其他姊妹啲 嘅 嘢。即係出嚟啦有時係搵幾個代表㗎啫咁每一個 group 呢即係如果佢 group 多幾個人其實可能裏面有靚女嘅咁即係呢個亦係聯誼嘅其中一個嘅重點就係其實你唔係淨係出嚟嗰幾個嘅， 嗯， 係 冇， 即係你識一個 group 啫嚇。咁如果個 group 咧，大家都上傾偈 OK 咧，你就唔好即時拍台，即係找即係見到豬扒就即係咁意思嚇。 嗯， 係。 咁即係要練嘅，香港人 要禮貌嘅 啲咧，要打睇咧，因為香港人喺呢方面就完全掌握唔到嘅嚇。 嗯， 啊 ，OK， 好。 咁你睇下呢套嘢咧，你就會學到嘢嘅。OK， 同大家講。 嗯。 唔係淨係睇一個科幻咁簡單嚇，你睇呢個國定週日就學唔到嘢嘅 ，OK？ 係， 一但睇呢套學到嘢嘅喎。 嗯， 喺呢個攻防戰上面咧，大家係有嘢學嘅 ，OK？ 嚇，咁有益過你去俾幾千蚊學呢個嘅把妹大人。 係，係冇錯。 咁但係當然你要理解到佢中間嗰啲嘢啊，如果你就咁睇劇情咯，你又唔知啊。咁我試下之後講解俾大家聽 ，OK？ 好。 好 咁第一堂就係去呢個聯誼咧，係有啲咁嘅招數嘅嚇，揾啲差嘅襯起自己啦嚇，咁啦，咁所以即係亦都唔好憑即係嚟嘅人嘅質素就判斷佢成個 group 亦都唔一定嚇，咁 唔好 啲女嘅， 係啦， 複雜嘅，好複雜嘅其實嚇， 嗯， 咁啊 ，OK， 好，咁睇下先嚇，呢個好有趣嘅故事嚟嘅，我呢個。是叫咩名字叫做讲多次。 结婚对象靠抽选。 是啦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劇名是很特别的故事。 嗯。 咁就是各大嗰啲入劇嗰啲地方有得睇。等我嚟睇睇。喂好啦咁仲有一套呢虽然呢套真係唔係科幻但呢係今个月月九啊。 係冇错。 星期一九点钟就最强档。哇咩料到呢咁同埋呢大家最关注呢竟然都不是呢套劇的任何嘢，啊呢套劇已經本身是奇特的啦，係一套美劇改即係拍成日劇嘅，咁亦都再奇特就係咧同期是一套韓劇在一起做緊嘅喎， 都唔係學，都唔係同期嘅，同一年啦，就四 做完咗 啦，四月開始 做完咗㗎啦 ，OK， 係啦， 係咩？四月咩？唔係八月， 四月㗎， 唔係八月， 四月， 哦，四月做完咗㗎啦 ，OK， 係啦，係啦， 咁但係都唔係特別嘅地方，特別嘅地方咧係今次有鈴木保奈美翻翻出嚟撈， 係冇錯，仲要 翻呢個的田裕二係嘛？ 係冇錯， 啲人即刻諗起呢個東京愛的故事，係啦， 冇錯啦， 咁啊都係乜㗎啦？同而家啲人講咩嚟？東京愛的故事係咪？即係以前係咪咩柴門文嗰啲漫畫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嗰時好興㗎嘛，即、就、係、是、香港啲人真係攞翻嚟睇啊，柴門文漫畫。冇啦，而家過曬，冇曬，啲愛情漫畫 打到無線氣咳噶嘛，喺亞視播都 流行咧愛情漫畫，咁嗰期咪走咗好多出嚟咯，係咪？係咪啲超一百嗰啲都係嗰期㗎，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都係嗰期啦。咁咁啊，突然間好興啊！香港嗰時都畫咗好多嘅， 係 係啊， 爭啲嗰時我都有，係真係係，後屘即係佢哋嗰個雜誌。冇再出落去先冇出到嘅啫， 系、 okay. 啊，即系我就梗系冇咩冇唔系咁有兴趣啦，我自己就系，即系咁嗰啲爱情故事啫嘛，系咯，咁啊咁啦，咁啊呢个系咩咧？咁其实系好得意嘅，其实系一个讲，即系其实我就觉得佢似咧，但叫咩名话？叫佢好似叫翻做 suit 嘅啫喎。 金章律師 係啦，佢唔係嗰個第二個名，佢叫翻咗個名嘅， 係啊，冇錯， 即係西裝咁啦 ，suit 即係西裝咁啦， 係啊， 咁啊，其實有人話似好多嘢啦，但係我覺得最似係早唔係好耐嘅套無線叫咩咧？嗰套叫做 律政強人， 律政強人嘅係啦，佢其實都幾多對應嘅角色嘅，係 啊，係啊。即係韓劇版嗰度就主角係張東健啦，係啦，即係職田裕二個角色啦，係啦，係啦。咁呢一度阿職田裕二咧，仲有個後生嘅拍檔一齊做嘅，咁就係Heisei Jump嘅成員啦，叫中島裕翔啦，係啦。 咁有人就話咧，呢個就好似阿方中信嘅，就搭咁咪何廣沛係嘛？ 是 仲要連咧，佢係有超強記憶呢樣嘢都有嘅喎。 係啊係啊， 都有埋 過目不忘啊。 係啊，即係 一本法律大全。 唔係啊，方中信啊，即係講佢個徒弟啊。 係一本法律大全呢、這個古仔講佢係睇咗兩次就識曬。點解要睇兩次咧？唔係睇一次搞掂咧？因為改咗版，所以要睇兩次。 咁當然啦，你都可以話佢再改動咗少少就變咗邊個嘅李佳芯嘅。 李佳芯嚇。 咁呢度梗係。咁梗係個社長其實都係女嚟嘅，就係、是、鈴木保奈美啊嘛。咁但呢度鈴木保奈美梗係唔係李佳芯咁臨，即係嗰度 做頭啦， 係啦。咁但係李佳芯，你唔好唔記得後屘佢都係做咗社長嘅，所以其實佢都係可能咧係用同一個即係劇本去改出嚟啊，即係嗰、那個嗰時嗰套咩話叫咩名啊？方中信 律政強人 啊，律政強人啊，係啦，都唔係嘅。同埋咧，佢最似嘅地方咧就係佢哋會喺庭外啊。就會用庭外嘅和解嘅方法咧，盡快搞掂嗰個 case， 唔係做一啲法庭戲嘅。 係啊，即係呢一套戲佢第一件事嘅時候，開場嘅時候就 講。仲有咧，但其實你話就話係打官司啊呢啲 case， 但其實呢啲 case 全部都係佢哋自己喺公司嘅內鬥嘅時候嘅一啲嘅 籌碼鬥爭，係啊， 其實實質佢係講佢哋係鬥喺個公司，咁呢個真係主線，咁佢都係一樣嘅。呢樣嘢 係啊， 咁你介紹下啦。 係，即係佢第一場嘅時候咧，咁就兩邊開緊會嘅，有個大客咁樣有單嘢咧，就要交俾阿鈴木保奈美呢間嘅律師行去處理啦。阿積田佢咧就指定要阿積田裕二呢一個王牌律師去同佢打，但係點知咧呢個王牌律師遲遲都未出現，對方嗰個律師咧都出咗嚟啦。跟住之後佢好遲先。跟住之後， 連呢一場戲啊，方中信都有喎、 啊。嚇、那個鏡頭影住咧，就積田裕二咧，好似溝緊女咁樣。 啊， 係啦，跟住之後咧，點知去到中途，佢又甩咗嗰條女底，跟住之後自己閃咗過去翻嚟啦。原來嗰條女咧，喺呢個今次呢一單案裏面嘅關鍵人物，就係原告啊，告佢哋嗰個大客嗰個女仔啊，係、啦，就係、是、佢。佢就原來就呢單 case 咧，就係 告佢啊，俾佢炒魷嘅時候，嗰、那個大客就話：喂，炒佢嘅時候就好好和平噶，咁樣就冇問題噶，佢都自願離職噶。但係咧，點知個女仔咧就告要告佢話，係無理解雇，對佢造成好大嘅心理壓力，連呢個醫生自己都出埋有埋話佢有埋精神病咁樣。點知咧佢就係喺呢個時候就影佢啲好開心嘅相啊，喺度偷佢啲資料啊，跟住之後交。擺上去攤喺出嚟嘅時候，令到對方好似唔敢告佢咁，而且亦都講出咗就係話、你呢個女仔離咗職之後過咗去敵對公司佢嘅敵對公司嗰度做嘢，而你呢個律師咧就係呢一間敵對公司嘅顧問，而嗰、那個告佢呢單嘢嗰個嘢咧就係、是、告咧係要告唔係告乜嘢啊？是告那個女仔是向周圍講這個賣料給傳媒，是告那一雜誌社，是啦，而那個律師即是敵對公司那個顧問律師啦，亦都幫這一間的雜誌社去打官司的時候，那是不是有利益衝突呢？在這一件事裡面逼到對方投降啦，這樣就是他用這一種的手法的，就官司都唔使打，完全就喺晒出边处理晒。 唔好 只 系 嗰个 case， 系你要讲下到底系职情寓意同佢个所谓徒弟啦吓，嗰样嘢系咩先？佢主要系讲呢样嘢嘅。 系啦，而嗰个徒弟佢咧就屋企就系好穷嘅，系啦，咁就有个阿嫲要照顾啦。咁样而佢点解会咁叻法律而又冇律师资格咧？因为佢咧。本身是好叻過目不忘啊，咁樣就法律大全佢都熟讀曬㗎，而且佢喺高二嘅係高二嘅時唔係好似唔知好耐之前啦、啊、已經有能力考到嗰、那個律師認證試㗎啦，但係呢佢就衰一樣嘢就係佢窮啊，就收咗人哋錢去請槍啊，跟住之後一樣代 人去考試啊， 代人去考試，結果呢就東窗事發，咁就 佢請槍意思咧，佢真係坐，即係代替咗已經入咗去市場考試啊！ 冇錯啦， 平時交功課嗰啲人，佢就係去咗， 係啊，去 扮咗嗰個人，咁佢成仲有扮嘅喎，係咪？ 係啊，係啊， 著翻嗰個人平時嗰啲咁嘅裝扮 啊，啲裝束啊、眼鏡啊、髮型全部跟翻曬嘅， 咁樣 係啦。跟住佢講話，佢 N 年前嗰件事就係俾人揭發咗出嚟，佢自己咧。就變咗終生不能考呢個試啦，即係以後冇得做律師啦。 嗯， 咁樣。 咁而識其餘就睇中咗佢嘅才能咧嚇，同埋好似可你或者佢見到佢後生佢自己咁啊，咁佢就好似話幫佢做咗個假身份㗎嘛而家。 係啦，冇錯，就係佢見到佢個名同另外一個人個名係好似嘅，爭一個字嘅啫。跟住而嗰個人有都係有好高嘅法律認證嘅資格嘅，喺外國名牌大學畢業啊咁樣嗰啲嘅。跟住就而佢離開咗日本，就去咗第二度做嘢，就好耐冇翻到嚟，咁就啱曬俾佢借屍還魂啦呢個身份，係啦，咁樣 即簡單講，仲扮咗第二個人啦 ，OK， 係啦，冇錯，唉，係啦，咁呢一度點解要請呢一個人咧？就係、是、鈴木保奈美啊，嫌佢太嫌阿積要阿積田義成日喺度逼铃木保奈美升佢职啊，做高级合伙人啊，咁样就铃木保奈美本来点都唔肯啊，但系佢搞掂个大客咧，就无奈应承啦。跟住之后就为咗要令到阿积田裕二个气焰冇咁旺啊，要令到佢收咗个徒弟，好似俾人个感觉会好啲啊。跟住之后就要佢请呢个律师做佢助手，要佢请一个助手啦。跟住之后佢又拣咗呢一个人啦，咁样咯，个关系就咁样啦，系啦。 咁呢个有冇阿智叔嘅对应角色嘅咧？ 对应角色嘅其实都有嘅，不过就冇阿智叔咁强嘅，就弱鸡好多噶啦。咁就又系。本身是一个高级合伙人，跟住之后就阻止啊，諗企图用办法嚟去阻止啊积田裕二就上呢个位嘅人囉。 嗯， 但用啲手法都係好低装嘅手法嚟嘅，係啦，即係话即正话嗰单讲开嗰单案呢就未完全话完嘅，咁就佢呢喺度督佢就係话呢个佢其实 好多嘢係拋浪頭嘅假嘅，佢攞出嚟咧，咁樣就唔係太妥嘅，跟住之後向阿熒幕保羅美篤佢咁樣背脊咯，跟住之後就，跟住之後話呢啲嘢如又好似唔知佢有冇線料過去對家添啊，如果線料過對家，跟住之後線到佢仲大件事，總言之呢一單嘢阻礙到佢有機會升職嘅，但係結果咧，熒幕阿色田裕二佢又用一啲方法咧，咁啱佢請咗呢個助手。跟住就而呢個助手呢咁樣佢請幫手請槍嘅其中一個人呢就係、是、呢個對家個律師嗰個仔，跟住之後呢呢一件事呢就可以係又喺台底都嗰個解決曬佢啦，咁樣嘅 呢啲古仔呢講就唔好聽嘅，大家自己睇呀， 自己睇啦，係啦， 你講出嚟唔好聽嘅呢啲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唔使咁詳細呀，講冇興趣嗰啲人。 好， 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個律政強人覺得好睇，你反而要睇返呢一套啊。 嗯。 又或者睇返套美劇啊，原裝嗰套啊，其實都係。 係啊。 有嗰個嚟嘅。 係啊，未做完㗎，依家仲做緊㗎。 即係美劇啊，美劇啊，仲做緊。係 啊，仲做緊嘅美劇嗰套。 唔知第幾季啦，已經去到啊。 第八季。 係、哎，好犀利，係啦。 係。 嗯，係啊，咁啊，有興趣睇下啦。嚇，咁啊，唔係科幻，係今季嘅一個強檔嚟嘅，算係。咁收視當然呢套唔會差啦，係嘛？ 是咁金裝律師原來佢嘅收視呢就出咗啦，第一個禮拜嘅就有 14.2， 咁今時今日嘅日劇嚟講呢都算 OK 㗎啦，每超過 10% 嘅收視就係啦。 好，咁如果大家都好耐冇睇靈木保內美都睇，不過而家冇嚟㗎啦。 係呀、啊、都乾晒㗎啦。 好，咁點有冇意見呢度其他人冇意見？冇意見。 冇啊。 好。好，咁有興趣睇下呢度。